第四十二集，开启黑暗之门。那一天终于来了，石匠们已经努力工作了一整夜，在传送门底座上刻下最后的纹饰，术士们围成一圈看守着，以免哪个好奇的监工看到这黑暗的仪式。一待他们完成，在他们擦拭眉头的汗水转向彼此微笑的时候，他们就会被立即杀死，用刻出这些符文的人的鲜血作为纹饰的底色。麦迪文这么嘱咐过古尔丹，古尔丹没有理由去质疑这位新盟友的智慧，但那些倒霉的石匠不会是最后一批死在这里的人。猩红与橘黄色的黎明炽烈如火，空气沉闷而凝重。在传送门即将完成的过去几天里，其他任务也陆续完成，那些数月之前曾经摧毁沙塔斯的战争器械又被重新启用，维修、上油、调试就绪，曾经被抛下的铠甲又被擦亮，刀剑被磨砺，头盔和胸甲上的凹痕也被重新锤平，曾经毁灭德莱尼的兽人大军正在重新集结。有的氏族被要求留下来，古尔丹尽全力说服了碎手、影月、雷神、血环和潮卢氏族的酋长，说这里需要他们。格罗马什和战歌氏族尤其难以劝服，当战歌氏族酋长冲他大发脾气的时候，古尔丹瞬间有些怀疑当初让地狱咆哮喝下恶魔之血是否正确，他似乎比绝大多数人更难以控制自己的感情。虽然古尔丹一直奉承着格罗马什，告诉他他有多重要，这个时候是多么需要他留下，但实际上正是格罗马什的野性难驯和捉摸不定让古尔丹决定把他留下，他可不敢冒着让格罗马什突发奇想公然抗命的风险。麦迪文不会希望这样，他绝对不会希望这样。黑手已经命令整个部落在地狱火堡垒集合，过去几天包括双狼氏族在内，一些已经回到他们祖居领地上的氏族陆续返回并扎下营帐，他们服从了要求他们像即将投入战斗一样全副武装的命令，虽然他们之中没人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他们集结了起来，各个氏族并肩而立，每个氏族都把他们的传统配色以兽带或是铠甲上的皮带的形式穿在身上，在这个炎热但刮着风的日子里，他们的旗帜骄傲地猎猎作响。 奈奥族，你和你的影月氏族将和其他人一起留下来。 我也是这么想的。 奈奥族如今很少说话，古尔丹也是这样，他曾经怀疑这个老兽人在基尔加丹抛弃他之后可能会试着挣脱他的控制，但显然奈奥族早已被彻底摧毁，无力这么做。古尔丹轻蔑地想起就在不久之前的那些日子，那个时候他还崇拜羡慕奈奥族，那时的他是多么愚蠢呢。他现在已经成长了，而且学到了很多，甚至从那苦涩的谎言中吸取了教训。虽然他曾经有几次在奈奥族的眼中看到了什么一闪而过的东西，就像现在这样，他的目光凌厉地盯着对方，心想这只不过是光线在作怪。他把注意力转回到集结起来的氏族上，微笑起来。虽然他的计划远不只是单纯的屠杀，但当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时还是忍不住心神激荡，他们还是如此威武雄壮，炽热的阳光在他们的盔甲上闪耀，他们的旗帜在风中飘扬，他们的脸上满是期待。如果一切都如麦迪文所承诺的那样，这将是走向伟大的转折点。鼓点开始敲响，这鼓声低沉而原始，震撼着大地，穿过岩石，深入部落的骨髓之中。他们开始前进的时候，许多人仰起头开始嚎叫，他们自然地统一着步伐， 重新成为一个团结的民族。古尔丹并不着急，一旦他们集合在传送门处，他会被其他术士利用法术传送过去。他现在还可以欣赏一会儿他的军队行进在通向传送门的那条早已铺好的宽阔大道上的英姿。杜隆坦看到一名德莱尼儿童站在传送门前。他们在哪儿找到的？杜隆坦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过德莱尼了，其他人也没见过。他们一定认为能找到一个德莱尼实在是走运，更不用说找到的是一个小孩。他们站在人群的最前面，就站在雷神氏族和龙猴氏族的旁边。传送门已经完工，看起来既美丽又恐怖。大门两侧是两个穿着斗篷的人像，他们的双眼由于魔法或是精妙的技术而闪着红光。大门顶端盘踞着一个如蛇般虬髯的生物雕像，张着大口，露出利齿。他伸着蜥蜴般的锐爪，从脖子到身上鳞生着几突。杜隆坦从未见过任何与之类似的生物，心中闪过一丝疑惑，不知石匠们是怎么想到这样一副形象的，也许是在噩梦中。无论如何，这都是一件可怕的造物。他只是稍稍留意了一下这座传送门的建筑工艺，他的目光依旧留在那个年幼的德莱尼人身上。在巨大的拱门旁边，他显得那么渺小、矮小、瘦弱，还满身淤青。他茫然地呆望着向他咆哮着的兽人海洋，他过于惊恐，显然已经茫然失神。 啊，他们要对他做什么？ 我担心最坏的情况。 我见过在战斗中屠杀儿童，他们完全被嗜血欲望驱使，我不能原谅他们。我明白这为什么会发生，但他们肯定不会用这个孩子举行献祭仪式。 我希望你是对的。对兽人来说，今天是个荣耀的日子，你们都见证了这座传送门的建造，欣赏并赞美了它精湛的工艺，同时看着它如何作为部落荣耀的标志助力于此。现在，我将向你们揭示我曾见到的景象。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片叫做艾泽拉斯的土地上，我有一位盟友，他提议我们前往他的世界。那里草木繁茂葱郁，满是干净的水源和肥美的猎物。最好的是，我们还能继续享受杀戮的荣耀带来的喜悦。有一个叫做人类的种族，他们是我们盟友的敌人，会试图阻止我们夺走他们的土地。我们会毁灭他们，他们暗红色的血液将在我们的剑刃上自由流动，就像我们毁灭德莱尼人那样，我们现在也将毁灭人类。 他们怎么还能这么想？他们还看不出来，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老路，那片新的土地会像我们的土地一样遭受灾祸吗？ 但与此同时，我们别无选择，我们需要食物和水源，我们必须穿过这座传送门。 我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但并不喜欢。 现在我们的盟友正在他那边努力开启传送门，让我们开始吧。鲜血是献给那些赐予我们强大力量的人最纯洁的祭品，而孩童的鲜血更加纯洁。我们将利用从我们的敌人体内流出的生命力开启传送门，踏入一个荣耀的新世， 这是部落历史上崭新的一页。 古尔丹走向那个被捆缚着的德兰尼孩子，那孩子抬起空洞的双眼看着他。古尔丹举起一把镶着宝石的匕首，匕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不！ 杜隆坦脱口而出，所有人都转过来盯着他。他挤上前去，如果这段新的旅程是以无辜孩童的鲜血作为开端，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向前还没走两三步就被人给拦住了，重重地摔倒在阳光炙烤的土地上。那一瞬间，他听到了德拉卡的咆哮声，还有他冲过来时战甲碰撞的声音，场面陷入了混乱。杜隆坦挣扎着起身，看到了那个缩成一团的孩子，蓝色的鲜血从他被割开的喉咙中喷涌而出。 古尔丹，你对我们做了什么？ 杜隆坦怒吼出声，但他反对的声音淹没在了狂怒兽人们的咆哮中。双狼兽人们立即一跃而起，保护他们的酋长。战吼声震耳欲聋，一个不知道是哪个氏族的兽人袭击了他。杜隆坦挨了一下，几乎把他肺里的空气给打了出来。为了自卫，杜隆坦举起战斧挥出一击，对方躲开了，以比杜隆坦预想的更加敏捷的动作冲上前来。突然，大地在他们的脚下颤抖起来，一阵低沉而刺耳的声音震动着他们的骨头。打斗平息了，兽人们不约而同地转身盯着传送门。片刻之前，人们还能穿过石柱围成的区域，看到后面地狱火半岛的景观，但现在那里是一片黑暗，还有群星的漩涡，仿佛他们正看着一片疯狂的夜空。即使是杜隆坦也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在他眼前黑暗闪烁着光芒，变成一片令他惊讶又迷惑的景象。古尔丹曾经提到过一片美丽的土地，满是健硕的猎物，肥沃的土地，湛蓝的天空。杜隆坦的确正看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地方，但那远非古尔丹所描述的田园景象。那里的湿润程度正如德拉诺现在的干旱，厚重的浓雾浮在盐水与摇曳着的沼泽草丛上，空气中充满嗡嗡的虫鸣。杜隆坦想，至少在这个陌生的地方还有生命。